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NCUT 采访栏目。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掌管着东方神秘力量的人物。来，那同学，请你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武术协会的会长梁典。 啊，这个武术协会可能大家还不是很熟悉，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头开始聊起。你创建武术协会的时候宗旨是什么呢？ 勤学苦练十年树木，强身健体百年树人。我们希望武术让同学们在强身健体、学习一招一式的同时呢，还能懂得通过武术学习做到做人可以勤恳踏实、循序渐进、正直刚强等人生道理。 那武术是锻炼身心的一项运动，那我们现在说完了心，这个再说说身，你平时都是怎么锻炼身体？就是那些项目都有些什么呢？ 周一到周四的中午和晚上都有同学们练习传统武术、跆拳道、综合格斗还有双截棍的身影，我们的项目是这四个。 啊，那这四个听起来都不是很简单，像什么双截棍这种还听起来挺危险的，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得需要点基本功？ 是，我们协会就是教学的时候呢是可以零基础的，然后有一定基本功的同学呢我们也会很欢迎。 啊，是这样，那你们平时都是怎么练基本功的呢？ 这个要分个人练习和队练两种了。就比如说双截棍和跆拳道还有综合格斗的一些招式，这样就是练习层次的，就是要偏向个人一些。队练或者说踢靶这种需要人配合的呢，就两人或三人一起练习。 那听起来这些就是很基础，这些踢啊打呀，就可能一天是不是要踢上个几百来次才行？ 踢到自己感觉有一定疲劳了，然后就每天都要突破一点自己的极限，这样就好了，也不用说一定要做多少多少。 这样，那就像这种很单调很机械的训练，是不是也会有同学觉得挺无聊，然后后来就觉得不太想练之类的？ 确实是有这种情况的，但是这个练功嘛，基本功是不能跳跃的一环，所以说这也正好到就是修身养性这个层面了。大家应该有足够的信心还有耐心和恒心，正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到后面就越容易坚持不下去。我们往往会通过教授一些防身的小技巧，还有运动热身的时候做一些小游戏，让同学们可以看到这些基本功在格斗中的作用，作为调节。 明白明白，那就是看来你挑选人肯定得挑一些就是能坚持下来的人。那所以当你们就筛选一些社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要求？ 我们觉得学武不应该是某一类的人的专利，所有的人都应该有机会去学习。就是他们如果坚持不下去的话，但是可以入入门嘛，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如果最后不感兴趣再走也没有什么遗憾。武的意思呢是止戈，是停止战争的意思。学武术并不是为了欺凌弱小，更多的是为了防止别人的侵犯，在强身健体的同时能够学到武术中的道德和道理。我希望同学们对于任何一个爱好都可以持之以恒，对于武术也是一样。 啊，我能听出来你对武术还是抱着一种热爱和尊敬的，所以就在你创造武术协会之后，希望给同学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让他们跟你一样这样去热爱去锻炼。 作为一个社团呢，我希望武术协会可以让同学们找到一个家庭的感觉，他们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自己学到了一些东西，然后通过练武呢也可以养成刻苦勤奋的品性。 那武术协会听起来就不是一个很热门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东西，那你觉得如果你们现在想发展的话，有没有需要迫切需要的？ 确实是，武术这个东西训练的周期比较长，很难见成效，所以迫切需要的当然就是同学们的加入了。武术等体育活动，大家开始可能对于这个东西感到新奇，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一遍遍的重复，一次次的酸痛，有些同学可能觉得武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意气风发，从而呢丧失了坚持下去的信心。还有一些同学对于双截棍比较惧怕，觉得可能伤到自己，这些顾虑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希望大家更需要对自己有信心，如果真的有兴趣，那么就迎难而上，付出后得到的收获才是最酣畅淋漓的。 做一个社团肯定有不容易，有好有坏嘛，有优点也有缺点。那您就是面对这些缺点准备如何改进呢？ 武术协会确实存在着种种方面的缺点，比如说宣传系统，我认为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还有就是对于社团的长久规划，还有社团的上层架构，我觉得还需要一个更为坚定的指导方针，需要更多的人才加入我们，集思广益才好。 明白了，那这个你也知道，咱们体育节快要到了，那武术协会作为这个体育运动这个之一，您打算怎么参加这个体育节呢？ 我们可能会现场教学一些防身技巧，还有就是让同学们现场体验各种各样的武术项目，这样可以对武术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而且可能还会邀请外面的武术团队展示一些关于柔术的动作。 各位同学，你们听到了吗？要请专家了，这可是大手笔。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在体育节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我们武术协会的展示。那么今天的 NCUT 采访节目就到这里了，那你还有最后这么想结束招招人招招心的这种发言想说说吗？ 武术协会真的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协会，就武术之所以可以经久不衰，一定是有它自己内在独特的内涵的，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最终留不留下，我觉得还是可以尝试嘛，不让自己留下遗憾。 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次采访节目了，大家下次再见，拜拜。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让阅读不仅有深度，更有温度， 让文学烘焙出的温暖缓缓流入你的心间， 让我们交流不同的思想， 在这里火花四溅。 Hello， 大家好。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历，这里是北方工业大学 NCUT Radio，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会聊天的书屋。我是主播阿蛮。 我是主播梁晨。 梁晨，上一期咱们聊过了翻拍电视剧《京华烟云》对吧？ 没错。 那么就接着那个话题咱们再延伸一下，今天我们就聊聊 清宫剧。 说起这个清宫剧啊，它的开山鼻祖应该说是几年前 TVB 拍的一部叫做《金枝玉孽》但是后来呢，随着穿越剧的兴起，就是于正导演然后杨幂主演的《宫》，然后穿越剧就火了一把，也带红了这部剧的各个男主女主。 我天哪，你了解的好深入， 只对这个感兴趣。 是，不过说起这个清宫剧，我觉得拍的最棒的应该要说《甄嬛传》了。 没错，我可是他的死忠粉，最喜欢《甄嬛传》，看几遍都不厌。 是吗？是不是从书粉变到剧粉？ 没错，我是从初三的时候看的《后宫甄嬛传》七本，刘恋子写的嘛。 哦天哪，你真了不起啊！ 跳着看的，然后他的里面的一些文笔呀、是非常的优美，然后因为算是他的带动吧，然后我开始爱上了中国的古典文学。 带你装逼带你飞，跟着《甄嬛传》走起。说起这个《甄嬛传》啊，从它开播到现在可真是火得不得了呢，无论是各种甄嬛帖，还是它里面的诗词或者配曲，从主角到配角个个都红了一把呢。 没错，其实刚开始去拍《甄嬛传》的时候呢，里面的各位小主啊，还有男主和男配都是不被看好的，不过当他真正开播了之后，才是俘获了一大批粉丝的心。 我觉得这个重点啊，就不得不说说编剧和作者的功力了。他已经把这个《甄嬛传》更加的具体，更加的细节化，也给我们讲述了更多的故事，更完整的故事。 没错，作为这部电视剧的死忠粉呢，我一定要好好的夸《甄嬛传》一把。《甄嬛传》的单从这部剧来说，它的画面非常的精美，然后各宫小主的服饰呢也是花样繁复，比如说那些华贵的簪子，还有步摇，还有那些可口的美食，让我这个吃货真的是垂涎三尺啊。 对，没错，其实除了这些吃食和礼服之外，它在细节的方面做的还真是特别周到。就一些历史文化来说，比方说你说的那个什么垂帘听政， 玉门听政 啊，对， 咱们平时看影视剧的时候都会发现，清朝的皇帝上朝的时候是殿里面，大殿里面，其实在康熙雍正的年间，他们是在乾清门的前面，玉门听政，就像在《甄嬛传》里头演示那样，皇上坐在乾清门前，然后大臣分列两队上报国事。 对，真是不得不佩服这些后期团队为制作《甄嬛传》这部电视剧所付出的心血啊。其实除了这些呢，它的剧就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就比如说眉庄和甄嬛的友谊，对吧？ 还有果郡王和甄嬛的爱情 啊，对，他们之间的故事让我们回味起来可真是有说不尽的欢愉呀。 其实这部剧中最让我感动的两个人物，一个就是眉庄，还有一个是果郡王。说起眉庄呢，最感动的莫过于他和甄嬛之间这段非常纯粹的友谊。 对对对，真是这样，他们俩从儿时的总角之交，一直到步入宫中相互扶持，这段纯纯粹粹的情谊实在是让人佩服。他们步入宫中之后，并没有因为争宠、争权、争地位而让这份情谊变味。 没错，虽然中间也有过挫折，也有过不互相的不信任，但是他们最后完整的保护下了这份友谊。 其实剧中我非常感动的一个情节是后来梅庄死后，甄嬛扶着锦汐的手在廊下痛哭的表情，电视机前的我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那阿蛮，你最喜欢的情节或是人物是什么呢？ 其实我喜欢有太后的情节。 哇，口味好重。 太后，我喜欢她说话特别沉稳内敛，看着像拉家常，其实还大有深意。或者说，不知道这段是夸甄嬛还是夸太后，就太后简单的几句书法，甄嬛她就知道要多劝皇帝陪陪中宫。不过有时候也见惯了太后端庄睿智的一面，她偶尔露出的狠绝也让人胆战心惊的。 比如说呢， 富察贵人怀孕摔倒见红后，匆匆而来的太后她就只说了一句不中用了，转身就走。而且她对恃宠而骄到处挑衅的华妃就拿欢宜香来搪塞，还亲手了断了初恋情人隆科多。我这时候我相信她的心痛绝对不亚于甄嬛，不过她只是表现了一瞬间的软弱，最终说的还是你死了我儿子才放心。 没错，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瞬间觉得太后都苍老了好多，就是亲手了结自己喜欢的人的性命，对她来说也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不过我想啊，在她离开的那一刻，或许仍旧想着在某年的三月初三跟某个少年的初遇吧。 其实你说的这一段倒让我想起了甄嬛和果郡王最后诀别的情景。 对对对，这一段对我们观众来说实在是太凄美了。 他们明明知道杯子里面的是毒酒，却还是想自己喝下去，只愿为对方换取一个生的机会。 对，没错，我觉得这真正才是爱情的最高境界。 但是我觉得最悲情的就是果郡王临死时都不知道红雁和灵犀都是他的孩子。 没错，这真是太可惜了。不过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已经将生命置之不顾了，只为了把这一份爱绵延下去。就算如此，果郡王依旧是把对甄嬛的爱绵延至了他们的后代，真正算是爱屋及乌的伟大情谊呀。 没错，像果郡王这般深情的男子也算是世所罕见了。从倚梅园的一见倾心，到甄嬛跳惊鸿舞时他用箫音相伴，再到桐花台的彻夜谈心，再到甘露寺时他们的相守相依，后来即使甄嬛回宫之后他还是永远地陪在他身边。 对对对，这些场景我也印象非常深刻。他们俩在见面的时候一般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两人满含爱意，只能是含情脉脉地对视，却无法透露出一点关于自己的讯息。就在那样步步为艰的深宫庭院之中，他俩的爱依旧荡漾在每个人的心中，给每位观众都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你还记得甄嬛回宫之后过生日，果郡王送她的是什么礼物吗？ 是传说中的珊瑚手串吗？ 珊瑚手串。当甄嬛收到这份礼物时，她一下就明白了果郡王的心意，掌上珊瑚连不得，却叫一座上阳花。 哎呦喂，好深刻啊，就是不懂呢，不得不佩服甄嬛姐姐的聪明才智呀。 那是爱人之间的心有灵犀。 够了 ，stop！ 对于甄嬛传的赞歌我已经唱够了，现在我就要来吐槽一下了剧中的大 bug。对，首先我要说的就是蜀锦这个问题。 蜀锦怎么了？我觉得很漂亮啊。 蜀锦的故事你不造吗？让我来道给你听。你看，在剧中他说蜀锦是稀缺贡品，而事实上 是什么？ 在清代并不是特别珍贵的布料啊。它只是属于地方性出产的东西嘛。还有一点，就是在剧中身为妃子的华妃，她喜欢鲜艳的衣料，这也没有什么错对吧？可是她为什么多个造型都用了明黄色的绸缎呢？他们难道不知道吗？在历史上清代只有皇帝、皇太后和皇后才可以使用明黄色啊。 原来是这样啊。其实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了一个穿帮镜头，就是甄嬛站在养心殿吧后面的那副对联，那应该是乾隆写的，但是那个时期是雍正王朝， 哈哈， 根本就不可能会出现雍正的儿子写的书法， 哈哈，穿帮了吧。还不止这一点呢，除了剧情、服装等等细节之外，咱们要上升一下我们讨论话题的层次了，就说说价值观的问题吧。很多人说呀， 这个《甄嬛传》让我们看到的是好人斗不过坏人，好人只有变坏，变得比坏人更坏，才能战胜坏人。说实话，这样的价值观是绝对不能带入我们现实生活中的。 您这段话是从《人民日报》上看的吧？ 嘿嘿，被你发现了。 那随后呢，裘氏提出了与《人民日报》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呢，《甄嬛传》不是歌颂阴谋、欣赏斗争，而是借一个个青春女性理想和生命的惨烈毁灭，来揭示出封建社会的腐朽本质。其实，这部剧的导演郑晓龙去上央视开讲的节目时，他自己也曾说过，他希望把《甄嬛传》拍出的是一个具有批判意义的东西，而不是说来去歌颂这种价值观。他的意思是说要否定这种价值观。 没错，我觉得这些不同的声音，反而让我们意识到了，作为观众，我们在欣赏一些剧集的时候，就应该分清楚自己应该着重关注什么，而对于某些问题就不必去细究了，不能让电视剧的观念引导了我们自己的生活理念。 我突然想起郭敬明的《小时代》上映的时候，不是有很多人骂吗？你喜欢看《小时代》吗？ 啊，绝对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真是。但是很多人都会说，看了郭敬明的《小时代》会改变我们的三观。 哦呦喂， 郭敬明最后说了，能改变的观念那不叫三观。虽然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郭敬明，但是他这句话我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 对， 就是被轻易改变的观念不一定就是我们真正树立起来的那个观念。 没错，所以也不要就轻易的说让什么东西把我们改变了。 没错，你要从一个角度来看别人的说法，去思考他说对还是不对，他们说对他们说不对，你要有自己的一个价值判断。 没错，我想这对于《甄嬛传》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更多的是让我们反省自己的内心，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怎么可以做得更好。难道只有变得更坏才可以在职场称霸吗？我想绝对不是这样的。 还是相信大长今里面的主题，只有坚持正义才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没错，动感超人 biu。 好，接下来我们不得不说的一个话题，就是男权争议方面。 对， 高大上了有木有？ 对对对，有点贴近现实生活了呢。就比如说你看在《甄嬛传》中啊，这各个的什么答应啊，什么妃子呀，对，都需要皇帝来直接评定给他们。所以说他们所有争斗的中心，争斗的重点就在于他们在皇帝心目中是怎样的位置。归根结底，后宫的主还是皇帝。 没错，他们是来取悦皇帝，来获得自身的荣耀。其实这也是男权社会嘛，他们就是以皇帝为尊，所有的荣宠都来自于这一个人。 可是历史上呀，后妃的封号仅是与其等级相应的一种符号，几乎不富含个性评价的意味。就比如说杨贵妃吧，她的这个贵显然不是给她给予世人以及唐玄宗的首要印象吧。不过在后宫《甄嬛传》中，封号那就是对女性最终极的个人评价，甚至超越了女性自我的姓名，直接用以代表女性本身。 比如说熹妃娘娘，甄嬛说了熹妃娘娘，其实每一个他们的封号也是皇帝说了他的性子怎么怎么样，他就会给他以什么样的封号，还是按照他自己的喜好来，这就是非常的 男权主义。另一方面想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他正是以这种偏离历史的角度来塑造电视剧的这个人物形象，反而激起了观众对他的兴趣，更吸引观众的眼球了。这就是穿越剧他为什么这么火。 没错，但是我真的觉得后宫甄嬛传可以是所有清宫剧的终结者了。 对，没错，这《甄嬛传》可真是一部了不起的剧。不知道这些作者呀、编剧呀，以及他的后期制作团队要费尽多少心思来塑造出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你知道吗？光是他们的服装造型就投入了很大的一笔钱，不像其他的剧都是那些服装一看就是粗制滥造， 对， 非常的没有新意，没有质量感。 对，他们就感觉高大上了，有没有？还有对人物的塑造，你比如说太后的英明吧，她声音世故对吧，在剧中就只用了几句话、几个场景，就能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他的权力。不过这一方面、也多亏了刘雪华老演员的精湛演技呢。 其实说到这儿，真的是《甄嬛传》里的每个演员 不说他们的外表怎么样，但是他们每个人都非常适合自己那个角色。 嗯， 像孙俪啊、安陵容这些演员， 嗯， 真的都是非常优秀， 就觉得他就是这个角色本身，活生生的演出了那个人物。 他们不是在演，而是在展现自己那种感觉 啊。对，真的是看来一部优秀的剧呀、啊，都要来自方方面面的努力。哎，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看到美好的事物，我们就会联想到幕后的辛酸。 小长假、我去了故宫一趟。 哎呦喂，嘿，这个小心思儿呢， 特地为了这期节目准备的。 嗯， 然后就是走遍了这个西六宫，它因为还很多就是没开放嘛。 嗯， 我特别想去看看熹妃娘娘的永寿宫，但是它没有开放，就很可惜。但是去了华妃娘娘住的翊坤宫啊、还有储秀宫。西六宫这一片不是嫔妃生活的地方吗？ 嗯， 就是还是比较符合我的心意的，就很想去看看。当时你走在后宫这两个大道上面，高高的宫墙，你就会情不自禁的想感叹，就是后宫女人的这种 心酸、 心酸、悲苦吧？ 对，全部就由一个男人掌握着，却还要和所有群众的众生、林林总总的各种女人来和他们决斗。 运气好的吧，你或许可以从青丝熬到白发；你要是被人害的。比心你比不过人家， 演不了几集 就 挂了， 魂断红颜。 嗯，对。不过说起你走在故宫，有没有回想起那个满清王朝？ 有这种感觉，因为当时看到太和殿呀，这些皇后的宝座、皇上的宝座、龙座、龙椅啊这些，你就会脑子会情不自禁联想起那个时代的风云， 对， 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故事， 就让我们大家，让这些剧作者，让这些导演忍不住的要去探索、去想象、去挖掘这个朝代的故事。 其实今天呢，我在家里面又看了一下《甄嬛传》，每次看都会有不同的感觉。 说实在的，我现在也萌发了一种再看一遍《甄嬛传》的感觉，而且我还很想看书，听说图书馆就有全套的呢。 没错，我给你推荐，你一定要去看。它的原著，这个原著呢，它不是清朝，它是一个架空的王朝。就是说是周朝吧，因为放在一个架空的环境里面，它 可以 比较好 表达，自己发挥。 但是广电总局审的时候说是不许让你架空的，所以就会把这个朝代安在了清朝。但是当时有很多人反对清朝嘛，觉得大辫子很丑， 这样 希望能安在唐朝，因为唐朝的服饰很华美。考虑到一个原因，就是《甄嬛传》里面有很多的诗词， 对，这个我知道。 但是有很多是清朝、明清时期的诗词。 哦，对，的确是这样。 那些 菩萨蛮， 亲。菩萨蛮是温庭筠写的，但是那是唐朝的。 Oh no， 理科生的世界你不懂。 我不懂。那既然说到了菩萨蛮啊，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想给大家放一首《甄嬛传》的插曲《菩萨蛮》，由姚贝娜演唱。 哇， 小山重叠金鱼腻， 接不下来了。不过在高中时代，我们语文老师还给我们推荐过他唱的这首歌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吧。 你说我想到了一个小插曲，就是高中你们是要背这篇文章的吧？ 那是当然呀、 我们也要背，然后老师有一天让我们背这篇文章，我跟老师说我唱行吗？ 你好有才。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听一下这首乐曲，然后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谢谢大家的收听。